寻南走北，悠悠万事难逃天地人寰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。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近日下发通知，规定受到总局整改警告停播处理的节目，一律不得复播、重播或变相播出。证监会消息 ，A 股2017年共上市437家，全部上市公司已达3468家。世界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，截至2017年12月，全球官方黄金储备共计33726.2吨，比上月增加近0.7%。国家质检总局7号消息，2017年质检总局对20000多批次产品开展监督抽查，产品批次合格率为91.5%。延庆门头沟、房山等地陆续降雪，但整体较弱，全市仍未迎来初雪日。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确保参保人员全员扣费、全员进保，首次开通网上自助缴费平台，即日起可以接收缴费。近日，紫竹院公园建设了1.5万平方米的人工雪场，弥补了公园冬季有冰无雪的遗憾，同时这里也成为了北京三环内新增的一处室外滑雪场。北京城市副中心运营已经整整一周，不少乘客表示乘坐副中心线回到通州，回家比原先节省了至少40分钟，舒适而且有位子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北京 想骤然能有一天。 相见。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，想你是你在天边，想你是你在眼前，想你是你在脑海，想你是你在心边。 传奇李健的一首简单的情歌，歌声悠远，循循而来，只因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也就再也没有忘记你的容颜。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歌曲，没有明显的起伏，却情感饱满。李健的声音清澈纯净，配以若有若无的和声，仿佛从空中飘来，这般悠远绵长，好像就是一个人在低低地诉说着自己的心事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王若琳，迷宫。 Start from here.

桑田沧海，是否还有勇气去爱？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今天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，将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本周本市将由二九进入三九，最高气温在零摄氏度至三摄氏度之间，最低气温在零下九摄氏度至零下五摄氏度之间。北京市区内最大滑雪场鸟巢北侧副场滑雪场正式对外迎客，这也意味着第九届鸟巢欢乐冰雪季的全面亮相。环保部最新通报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仍有部分工业企业未按照污染治理设施，存在违法排污现象。2018年天雨将发生两次月食和三次日食，我国境内可见两次月全食，一次日食。央行最新数据显示，中国12月末外汇储备3.14万亿美元，较11月末上升207亿美元。目前北京市已对1.2万余个社会公用充电桩进行了新国标升级改造，可以有效避免发生人员触电事故，充电安全性大幅提高。2016年至今，丰台区检察院共审查假证假章类犯罪案件80件，81人次。近日，北辰购物中心亚运村店最后一天向顾客开放，商场转型后将改造成为文创教育培训的综合体，或作为写字楼出租经营。 是谁？ 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。记忆中的声音， 记忆中的声音。 来自于奇遇的橄榄树，它有着出淤泥而不染的清灵和纯美，天籁般的声音让人过目不忘，它被广大的乐迷誉为天籁之音。有人评价奇遇的音乐是绿色的，它的声音之纯净之空灵，那么的不曾沾有尘埃。华语乐坛的天籁之音跨越了民歌与都市流行曲的时代，高亢高丽的声线，超凡脱俗的气质，唯美的演绎，将华语音乐推向了一个艺术的巅峰。听到刘文正《闪亮的日子》， 我来唱一首歌，古老的那首歌，我轻轻地唱，你慢慢的河，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，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，你我为了理想历尽了艰苦，我们曾也曾共同欢笑，但愿你会记得，永远地记得，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。 我是家园，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，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，请看清我是谁，家园，温馨的家园，我是你的避难所，我承载着你，是助你稳固的基石，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，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，我就是你的家园。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，我也将无法照顾你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购物，无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

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的贴心的副驾969，车舞飞扬。 全国都在下雪，对于开车的人来说，雪天开车可能是一件非常头疼的事情。雪天开车既不要麻痹大意，也不要过于紧张。遇到紧急情况时，精神紧张会导致慌张，反应迟钝，放松心情，慢速行驶，多数情况都可以轻松处理。雪天开车可得提前做些准备，开车前把后挡风和侧窗上的积雪也清理一下，顺手擦一擦后视镜和转向灯，为行驶中观察做好准备。由于夜间气温较低，经常会出现雨刷被冻住的情况，在风挡上的冰雪融化之前，请别开动雨刷刮雪，雨刷的驱动电机也可能因此烧毁。在驾校学车的时候，每个人都练过弯前减档，在直线行驶中将速度降低到适合转弯的车速，并随之减到合适的档位，然后再转弯，这是雪中安全驾驶的重要技术。很多人习惯在转弯过程中轻带刹车减速，并在弯中减档，这是雪中驾驶的大忌。转弯时车的重心在弯角的外侧，刹车容易造成车辆侧滑。此外，弯中减档只能单手扶方向盘，对处理意外情况非常不利。无论是雪天还是平时，司机都应该尽量做到雪前减档，正常路况条件下在弯前减档，不但有利于在弯中处理意外情况，而且在转弯后可以利用低档位的大扭矩尽快提速，提高路口的通过效率。在任何情况下始终要保持挂档行驶，在雨雪天气保持适当的牵引力更加安全一些，如果因为车轮抱死使发动机被憋灭或者失去动力，将是最糟糕的事情了。有 ABS 的车需要司机一脚踩死，把一切交给 ABS 去处理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-2200。

觉令人幸福的光点，灵魂在召唤，唱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，天空在微笑，我的世界缤纷闪耀，爱是一道光，每次每秒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，魔力北极光，喜欢的语言赶过去找不思议的爱，爱是一道光，如此美妙，照亮我们勇气的未来，魔力北极光，传说的语言原来就是恋人的眼是并不远，哭泣的眼泪是喜悦的赞美，是因为有你能展翅高飞，灵魂在召唤，唱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，天空在微笑，我的世界缤纷闪耀，爱是一道光，如此美妙，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，魔力北极光，喜欢的语言赶过去找不思议， 不管工作如何繁忙，都一定要定期清扫自己的房间。所谓扫尘即是扫心，其实你在清扫外在的房间的时候，也在同时清扫着自己的内心。如果你想要营造一个真正美好而精彩的生活，必须要对生活充满敬畏和热忱之心。从清扫干净自己的房间开始，你的房间会影响着你的心情和心态。 终点的距离，下一站有没有更期待的结局？眼闭上眼，看不看得见过去？看不看得见原来那个你和幸福的关系？路在弯，梦在转，错过的人已不在，以为我能习惯。